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1月26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比较缓慢，另外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尾沟环岛是车多，行驶缓慢路段。另外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蔡胡营桥是有事故，后车排队。那天津和河北的各条高速呢，目前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海淀富力桃园 C 区8栋楼解封，居民录制感恩小视频致敬大白。 上海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3个小区升级为中风险地区。 京津冀三地热点，京津冀三地14个国家级经开区将实现跨省通办、异地代办，逐步推动同市同标。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1期通过封关预验收。 北京将在全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配套文件已经初步形成。 天津机场敬老服务无缝衔接，实现从车门到舱门的关怀。 国际电讯，德国红绿灯组合敲定组阁方案，舒尔茨将接替默克尔，成为德国下一任总理。 文体方面的消息，奥运加春节，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三主题内容发布。 北京环球度假区发布冬季假日主题活动。 大型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请听第8集，绿色场馆落实北京冬奥办赛理念。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 C 区除确诊病例居住的22号楼之外，其余8栋楼在昨晚解封。尽管街道社区没有组织解封仪式，但是居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喜悦。人们走出小区与亲友拥抱，向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大白表示感谢。 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 C 区是北京市现在唯一的一个中风险地区。11月11号凌晨，因疫情反复，富力桃园 C 区被封控。截止到昨天，除确诊病例所在楼，其余8栋楼已管控满14天。昨天，富力桃园 C 区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采样，结果均为阴性。当天晚上，8栋居民楼全部解封。 再来重点关注上海的疫情。截至昨天下午5点，上海市新增3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有3个小区升级为中风险地区。昨天下午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这3例病例都已经转运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病情稳定。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排查、采样检测和隔离管控等防疫措施已经全面开展。 发布会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京磊表示，这3例确诊病例为朋友关系，都已经接种了2剂新冠病毒疫苗，曾于11月19号到21号先后前往苏州共同游玩，有长时间密切接触史，有明确流行病学关联。至于是否与国内有疫情关联，有关部门还在进行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溯源等工作。 据了解，在这三例确诊病例中，有一人曾经在11月12号由厦门前往北京，15号从北京抵达上海。 关于这次疫情的走势，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表示，近期内全国各地发生多起本土疫情，从乐观角度来看都得到了基本控制。我国在动态清零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因此这一次的策略不会改变，将快速响应，精准防控，不断和病毒传播抢时间，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打赢遭遇战。 上海市经受住了几次输入的或者本土疫情的挑战，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仍然会以精准防控的指导思想来实现我们常态化抗疫当中的一个目标，让这个城市呢变得更加安全。在这次疫情当中呢，我们看到三例病例都是及时发现，现在进行了一个隔离，我们整个专家组都已经查过房了，所以请大家放心，每一个病例每一张片子我们整个专家组都看过了，对于这些病人的情况呢大家都放心。但是我在这里要重点给大家讲的是呢，如果这些病例不是被及时发现的，那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大。所以对于未来来讲，我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要注意到，将来如果你旅游也好聚集也好之后发生了任何有关与新冠可能相类似的一些症状，应该及时第一时间去相应的发热门诊去做相应的检测。这一点来讲，对我们整个的防疫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这一次几个我们发现的病例，特别是第一个发生的病例都做到了。另外一个呢，从这次疫情上面来看，仍然提示秋冬季节病毒传播呢，我们今天是不能忽略的。那就说明在未来的整个秋冬季节里面，我们仍然要延续我们对这次新冠疫情以来我们已经养成了非常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室内的通风啦、洗手啦、出外要戴口罩啦、不要忘记打疫苗啦等等。对于这个秋冬季节，请大家尤其要重视。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昨天发布公告，25号起，上海暂停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待上海市全部为低风险地区后，可以恢复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此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也在昨天发布信息，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互联网医院照常运行。 这一次的疫情还波及到了与上海相邻的江苏、浙江两省的部分地区。江苏省徐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徐州市新增一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经转至定点医院，相关的防疫措施已经全面开展。 据了解，这例无症状感染者曾经于11月20号在苏州市与上海阳性人员在同一餐厅就餐。11月21号晚，这无症状感染者乘坐高8300来到徐州。截至昨晚8点，徐州市已经排查到76名密接人员，全部落实了隔离管控措施，已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已经隔离管控轨迹交集人员849人。目前，当地正在进行密接和次密接的排查以及核酸检测等工作。 昨晚，江苏省苏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疫情防控紧急通告显示，在接到上海市的协查通报之后，苏州市全面开展了相关的防疫措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已经累计排查到上海市三例确诊病例在苏州的密切接触者229人，次密切接触者242人，都已经落实了集中隔离管控。其中342人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正在检测当中。 昨天，苏州多家文旅场所发布了暂时关闭通知，包括禄址景区、西山景区、东山紫金庵景点、吴文化博物馆等，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再来关注浙江杭州。昨晚，浙江省杭州市召开发布会介绍，两名来杭返杭人员经过核酸检测被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据了解，昨天上午，杭州市接外地协查通报，有两名外市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入杭州。经核实，其中一人为外地回杭人员，曾于11月19号外出，11月22号返回杭州。另一人是与其同行来杭的外地人员。两人在昨天进行的核酸检测当中呈阳性，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两名人员已经在第一时间被送到定点医院，相关的密接、次密接都已经纳入管控。 另据了解，这两例无症状感染者当中，有一人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教职工。为迅速切断传播链，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已经采取封闭管理措施。浙江大学已经启动了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教学活动转入线上进行，并迅速组织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全校师生员工暂停所有聚集性活动和外出交流活动。 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昨天再次更新了近期区域排查管控范围，其中新增了抵达天津前14天之内具有上海市新增的3个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来京返京人员，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者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配合实施抵京之后的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此外，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消息显示，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后，11月17号到18号参加在上海举办的2021首届中国国际财税博览会暨第四届 FLF 中国财税领袖前沿峰会的人员均为感染者轨迹重合人员，参照密切接触者管理。 再来关注其他地区的疫情消息。据甘肃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即日起甘肃省恢复跨省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业务，全省旅游景点、景区、文化娱乐场所等有序恢复开放。本月15号，甘肃省的中风险地区实现了动态清零，甘肃省高校在11月22号全面恢复了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据青海省西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介绍，经专家组评估上报获得同意后，昨天起西宁市全面解除防范区管控。据了解，10月28号西宁市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曾先后划分了15个封控区和18个管控区，截至11月19号，这些区域已经全部解封解控并调整为防范区。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天津、石家庄等京津冀三地的14个国家级经开区将针对企业和群众关注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和异地代办，并逐步推动同市同标。这是从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的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合作联盟启动仪式上传来的消息。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合作联盟在产业协同共建共享合作机制方面，主要通过加强区域间高精尖产业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和资源互补。政务服务互通互办机制上，针对企业和群众关注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和异地代办，并逐步推动同市同标。通过建立及时沟通机制，加快企业办事效率。在国家跨省通办事项清单基础上，目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通跨省通办政务服务79项，天津经开区53项，企业类服务事项占比近90%，涵盖企业登记、生产经营、特种许可、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诸多高频事项。在放管服改革互学互建机制方面，联盟通过共同打造高端智库、举办高峰论坛、实地考察研讨等形式，定期总结各地创新措施和经验做法，为14个经开区提供思路借鉴。在人才干部互派交流机制方面，通过干部互派挂职、人才轮岗锻炼，提升工作能力，进而协同提升整体政务服务水平。 全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划的综合保税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一期在昨天通过了封关预验收。据了解，大兴机场综保区在去年11月5号获得国务院批复，规划面积 4.35 平方公里，共有机场红线内口岸功能区和临空经济区内保税功能区两个区块。其中，大兴机场综保区一期申请封关验收面积接近2平方公里。 大兴机场综保区地跨北京和河北两地，定位于东北亚地区连接全球的资源要素配置中心、京津冀自由贸易港建设先行区、全国空港型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临空经济区发展核心引擎。在产业招商方面，北京和河北已经联合制定了统一的入区标准，统一开展招商工作。 截至目前，大兴机场综保区一期保税功能区产业用地共计13宗，已经签约入驻生物医药孵化器、上药华北国际供应链中心等项目，已经开工多式联运转运库、保税智能仓储、保税公共服务平台等3个项目。下一步，大兴机场综保区将充分对标新加坡、迪拜、仁川等国际一流自由贸易港， 发挥纵保区开放型经济的平台作用，探索以离岸服务为特色，推动实现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新体制落地。 再来关注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上传来的消息，2025年北京全市的老年人口将会达到500万人，北京将进入中度人口老龄化时期。目前北京已经初步形成了北京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大试点实施意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市开始试点。昨天，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听取了北京市政府关于加快全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截至去年底，本市常住人口2189万人，60周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19.6%。2025年，全市老年人口将达到500万人，进入中度人口老龄化时期。今年年初市人代会期间，170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加快全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的议案，交由市政府办理。本市开展了两种模式的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一是海淀区居家养老失能护理互助保险试点，这也是唯一的商业性失能护理互助保险试点。截至今年9月底，共有7126人投保，四年来累计保费规模4527万元，已有16人享受护理服务，支付服务费用21万元。投保人数少，群众认可度低，没有形成区域内保障效应。二是石景山区政策性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截至今年9月底，已有42.19万人参保，3035人享受待遇，参保人员筹资标准是180元每人每年。目前已初步建立完善了包括试点方案、实施细则、配套管理办法在内的一加一加 N 的政策体系，制定了32项护理服务内容，初步建立了与本市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待遇支付标准和服务监管制度，在有效提升失能人员生活质量的同时，减轻了失能人员家庭照顾负担和经济负担。本市已初步形成北京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大试点实施意见、实施细则及登记缴费、失能评估、服务管理、经办管理等14个配套文件，目前正在就参保范围、资金筹集、待遇支付等制度重点内容深化研究，也在起草全市试点实施工作方案、倒排时间表，明确任务分工。 今年1到9月，北京市新基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40.8亿元，同比增长31.4%。截至今年9月底，北京基本实现5G基站五环内和北京城市副中心连续覆盖。昨天，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听取了关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情况的报告。据了解，北京将在明年基本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新型基础设施，提高主要高速干线沿线和地铁5G覆盖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去年6月印发的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提出，明年本市将基本建成具备网络基础稳固、数据智能融合、安全可信可控等特征，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新型基础设施。一年多以来，行动方案主要任务进展超过时间进度的有90%，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杨秀林说。 5G 网络截至今年9月底建成基站4.7万个，万人基站数全国第一，基本实现五环内和副中心连续覆盖，五环外重点区域精准覆盖，车联网开放测试道路1028公里，安全测试里程突破313万公里，卫星互联网发布全国首个专项支持政策，集聚企业数量占全国30%。 下一步，本市将进一步完善新基建的顶层设计， 比如 5G 工业互联网等优势领域争取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动权，车联网领域探索推出车路协同测试示范等技术标准，复制推广经开区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标准成果。 另外，本市新基建还将优化智慧城市共性基础设施布局，实施全域场景创新孵化新业态和新企业，完善相关政策，推进一批标志性项目和工程。杨秀玲说， 重点加快经开区智慧城市专用通讯网试点建设，推进感知体系建设，编制实施新型智慧城市感知体系建设总体方案。新网络方面，提高副中心与核心区联络线，主要高速地铁的 5G 覆盖率，推进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2.0阶段建设，利用工业互联网赋能产业，支持卫星互联网项目落地。 刚刚的录音当中提到了北京将推进高级别自动示范驾驶示范区2.0阶段的建设。那说到自动驾驶，即日起大家在北京市经开区打车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动驾驶汽车了。北京在昨天正式开放了国内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相关的配套管理政策也同步出台，这标志着国内自动驾驶从测试示范迈入商业化试点的新阶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即日起，市民在经开区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打车时，可以选择自动驾驶汽车。 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杰飞介绍， 先期将投放不超过100辆商业化试点车辆，这与目前经开区范围内大约3000辆规模的传统出行服务车辆相比，占比比较低，不会对现有出行服务体系带来明显的影响。 百度和小马智行成为首批商业化试点企业，此前的测试阶段，他们已经完成30万公里的公开道路测试和20万公里的载人示范应用，载客规模达到了3万人次。试点过程中，企业可以采取市场化定价，向乘客明示收费原则。小马智行副总裁、北京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宁介绍， 我们将按照预估里程数及行程时长计算费用，在收费初期阶段呢，推出多种优惠活动，以吸引更多公众来体验自动驾驶技术。 此前，我国上海、重庆等十几个地区开展过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的道路测试，北京率先在全国开放商业化试点，并且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政策方案，将助力自动驾驶形成产业闭环。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杨殿阁介绍， 商业化的运行服务啊，不仅支持技术的迭代和更新，也是支持这些企业啊在探索合理的商业模式，让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真正能创造价值，比有人开的车辆效率要更高，成本更低，它的安全性能还大幅度的提升，这样的话呢，它的落地应用呢才更有市场的自发的动力。 从申请到获批仅用40天时间，昨天昌平区11家生物医药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获得了全国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此前北京市将12家企业纳入到第一批两区建设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政策试点当中。相比以往的审批流程，试点企业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后续的人才引进、生产经营以及申报项目等工作。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政策试点是科技部支持北京市两区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突破，对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关键材料等领域的优质企业实施全程网办，实行减流程、减材料、减时限，企业可随申请、随认定、随报备、随批准。从申请认定到获得批准用时较常规审批流程大幅压缩 80% 以上。在市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昌平区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关键材料领域的30多家优质企业参加了政策试点。11家创新能力强、研发投入大、产品进口替代性高的生物医药细分领域龙头企业获得了全国第一批认定。贝瑞基因是生命科学园区企业之一，致力于基因测序技术向临床应用转化，深化基因检测技术在生育健康、遗传病、肿瘤领域的应用。成立7年就成功在 A 股主板上市，他们从提交材料到颁发证书仅用了40个工作日，相比正常申报流程节省了140个工作日，为企业后续的人才引进、生产经营、申报项目等赢得了宝贵时间。 三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医疗服务保障工作，北京将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加医疗服务。截至目前，北京市属医院21家医院已经在线服务患者34万人次。昨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在北京朝阳医院探访时了解到，通过互联网诊疗进行复诊，不仅可以节省挂号的时间，方便上班族插空就诊，还能给疫情期间无法进京的外地患者带来很大方便。来听记者韩萌发来的报道。 上午10点半，北京朝阳医院内分泌科姚志大夫如约见到了病人张女士。 信号不是特别好， 可能是因为在开车呀。 患者张女士是姚大夫的老病号。记者看到视频里，她坐在出租车上，去见客户的路上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问诊。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几乎跟姚大夫成了网友。 这样的话不用现场挂号，尤其是这种常规的要开检查单子，我会跟医生是把单子开出来，然后像明天我会很早过去，抽了血了就上班。 互联网除了方便上班族插空就诊，还给疫情期间在外地无法进京的患者带来很大方便。家住河北唐山的王老先生患有风湿病，2017年手术后就长期找朝阳医院风湿免疫科大夫董鑫复诊。每开通互联网问诊时，王老先生每次复诊都要子女请假全家出动。自从2020年5月朝阳医院开通互联网门诊，老先生已经连续1年半在互联网坚持复诊。老先生的女儿告诉记者， 董医生知道病情会给开一些复诊的药，及时的寄到家里边，特别的方便。 目前北京朝阳医院已有19个科室上线了互联网诊疗，服务复诊患者2万多人次。 长阳医院信息中心副主任韦丽告诉记者， 像呼吸科、消化科等等这些科室在线下的号源是比较紧俏的，患者在线上通过复诊的方式其实可以便捷的挂到号。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配套开展了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无论是不是从长阳医院门诊或者住院出院的患者，都可以在线上免费进行药师的咨询，获得专业的建议。 再来关注一则网红事件，父母第一次坐飞机如上前询问牢房帮一下。这两天一则发生在天津滨海机场的视频走红网络，女儿贴在父亲背后的纸条温暖了无数网友，获得了海量的点赞。 机场安检员张清晨复原了当时的场景。据介绍，24号上午11点左右，正在待检区巡逻的他注意到了老人背后的纸条，于是立刻上前对老人进行了帮扶引导，一路帮他们提着行李护送到特殊的旅客安检专用通道，陪同他们进行了安全检查。随后，两位老人顺利到达了登机口。事后，老人的家人在视频当中转达了父母对机场工作人员的感谢。 据了解，一直以来，天津滨海机场致力于为老年旅客打造全链条常态式老化服务，从进入航站楼起直到登机，实行全流程敬老保障。比如协助老年人操作手机填写健康码登记表，为通过安检后的老年旅客免费提供楼内摆渡车直接送达登机口，设置老年人专用休息区等。老年旅客还可以在购票时直接预约无人陪伴老人服务，届时会有专人负责老年旅客直达舱门的一系列乘机流程。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北京将严把本科生的毕业出口关，全面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对形式、内容、难度进行严格监控，提高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这是北京市教委昨天发布的《北京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养提质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2到2024年版》当中的内容。 据了解，计划提出，北京将探索推进本科生导师制，支持有一定基础和潜力的本科生进课题、进实验室、进团队，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基础科研能力，将最新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育教学内容，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本科人才培养，积极开展大学生学科竞赛，拓展学生参与竞赛的广度和深度，打造一批高校创新创业培训活动品牌和实践平台，开展高质量有针对性的创新创业培训，增强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等。 在义务教育方面，目前河北省义务教育学校已经全都开展了课后服务，共覆盖597万名学生，比今年年初增加了272万人，实现了城乡学校全面开展，有需求的学生全覆盖。河北省教育厅昨天介绍，河北省的课后服务工作已经进入到示范校创建阶段。 据了解，近期河北省通过各市县的遴选，共选出100所课后服务试点校。河北省教育厅将直接调度试点校工作，通过为期一年的创建提升工程，打造一批能够引领全省课后服务工作的示范校。通过互相学习、交流分享，不断丰富学校课后服务内容，创新课后服务形式。此外，河北省还将启动全省课后服务中央厨房系统工程建设，做好校外资源进入课后服务的链条通道，让这些资源就像点菜一样方便、快捷、高效。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生态环境方面的消息。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区域内的野生动物种群与数量也在逐年上升。 据园林部门统计，目前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仅野生鸟类的品种就已经达到了340多种，种群数量达到10万只以上。 前不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大宝再次迁徙到通州区台湖镇境内，今年迁徙的数量由去年的2只增加到了3只。通州公安分局森林公安大队联合园林部门、属地政府以及爱鸟协会等组织团体，共同制定了详细的保护计划，在大宝活动区周边设立了野生动物保护警示牌，劝导大家文明有序观鸟。 几天后，又一国家保护动物现身副中心。11月24号下午，有群众报警称，在运河商务区中仓片区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只眼睛又大又圆、头顶两侧还有长长的耳朵的怪鸟。经过确认，这只怪鸟学名为长耳鸮，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在与民警进行交接之后，将长耳鸮带回救护中心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待其身体完全恢复之后将进行放生。 秋近冬来，作为全球八大重要鸟类迁徙通道之一，金姑大地上再次迎来空中精灵。根据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观测，今年秋冬季节在天津市过境栖息的候鸟总数将超过100万只。据了解，今年7月份，京津冀三地联合印发了《京津冀鸟类等野生动物联合保护行动方案》。目前，三地的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联合巡护工作，让候鸟等野生保护动物拥有更加安全适宜的生命通道。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肖迪的报道。 在滨海新区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内，芦苇连荫，水面成片，候鸟或在草丛中休憩，或盘旋在空中。11月初以来，北大港湿地观测到的候鸟总数达到40万只，候鸟过境的规模还在持续增加。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野保科孙宏毅说，为了保护候鸟不受袭扰，湿地保护区已经加强了巡护保护力度。 在候鸟迁徙的高峰期呢，是安排人员进行夜间的巡护，在湿地内建设了80个点位的监控摄像头，我们还采购了巡护无人机，巡护半径呢可以达到5公里，监测违法猎捕、投毒这些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 北大港湿地是本市面积最大的湿地自然保护区，更是亚洲东部候鸟南北迁徙中重要的一站。近年来，本市持续推进湿地和沿海岸线的环境保护与修复，4座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总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栖息在湿地的珍稀鸟类超过400种。近期由天津相关部门发起制定的京津冀鸟类等野生保护动物联合保护行动方案已在三地印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森林野保处副处长焦孝彤说， 我们这个京津冀联合保护已经开始运行了，我们规划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委、市公安局已经联合非地部门，像北京的秦河农场、唐山的汉沽农场、鹿泰农场进行联合的巡护。今年呢，也有办理了一些跨区域作案的偷猎的行为，如果一旦产生这种极端天气，我们会在选择好的救护的点位呢投放食物，保证候鸟的食物供应顺利的迁徙。 北京在古树保护方面也进行了新的探索。昨天，北京第一个古树保护小区落户房山区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在这里，古树群落的小气候、土壤以及水文环境等可以进行实时的监测，能够更好的了解古树的生长环境的动态变化。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古树名木是森林资源中的瑰宝，是重要的人文和自然遗产，具有极重要的科研、历史、文化、生态等多重价值，被誉为活的文物。由于独特的地形和小气候环境，房山区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古树资源丰富，许多树龄都在千年以上。北京市总共有15棵挂牌保护的青檀树，而上方山独占12棵。新挂牌的古树保护小区分为东山寺庙区古树群落、古青檀群落和天然原生古树群落3种类型。古树小区包括古树知识科普、古树生长及群落环境科研监测、野生动植物资源介绍和展示等内容。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朱世学介绍， 上方山林场面积是5000亩，有挂牌古树1154株，包括水土流失的治理、病虫害的防治、森林防火的防治，都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 在天然原生古树群落里，北京城建园林设计院设计师许鹏飞和同事们还架设了多套监测设备， 包括自动气象监测系统、土壤温湿度监测系统、植物的茎干叶流监测系统以及昆虫计数器和红外的触发相机。这些数据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采集收集之后进行专业的分析，得出古树保护小区生境的一些结论。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副处长方方说， 说，古树小区的建设是本市古树保护模式和理念的新探索， 将古树名木和它周边的生态环境整体保护的一种管理模式。未来呢，全市还将陆续有近20家古树保护小区、古树公园、古树街巷、古树社区、古树村庄。 提到树木种植与保护，就不得不提到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北部坝上地区的塞罕坝机械林场。近年来，塞罕坝机械林场在精准提升森林质量的同时，还在不断增强碳汇能力，切实牢筑京津生态屏障。如今，林场已经累计完成各项造林任务5.06万亩，林场内石质黄山全部都实现了造林绿化。此外，塞罕坝的绿水青山也真的为当地带来了真金白银。详细情况，来听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护卫京津，送清风碧水，治沙止沫，筑绿色长城。在塞罕坝机械林场三道河口分厂的镇沙亭，两行红色标语格外引人注目。分厂厂长吴松介绍，这一片林海总面积为15.3万亩，相当于普通树林55棵到80棵树的密度而言，这片森林的密度达到了每亩地140棵。 我们的对面就是浑山沙和沙地南缘，风沙从西北边刮过来，经过的第一道生态屏障就是我们这个分场，那面全是草原和丘陵，只有我们这一面全是树木森林。 阻沙含水，净化空气，调节气候，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塞罕坝机械林场的生态效益愈发明显。根据中国林科院的最新评估结果，塞罕坝机械林场每年含氧水源达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卓越的生态优势恰恰也是绿色发展的经济优势。塞罕坝机械林场副厂长李永东： 从产业经营这个角度，主要是我们这个绿化苗木主要用于造林绿化。现在是全国碳市场已经启动，塞罕坝的林业碳汇呢，一共备案了474万吨，首批签发了才18.3万吨，完成交易接近16万多吨，收入达到了300多万元。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我国电厂存煤继续快速增长，预计11月底电厂存煤或将全面超过去年同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今冬明春的发电供暖用煤提供有力保障。据国家发改委昨天介绍，11月中旬以来电煤的消耗有所增长，但是日均供煤依然大于耗煤近200万吨，电厂存煤继续快速增长。11月23号，全国电厂存煤已经达到了1.47亿吨，其中国网区域电厂存煤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同期水平。 上海数据交易所昨天在浦东新区揭牌成立，全数字化交易系统上线。当天完成挂牌的数据产品有20个，涉及金融、交通、通信等8大类。 据了解，上海数据交易所的设立重点是聚焦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入场难、监管难等关键共性难题，形成系列创新安排，提出了数据交易配套制度、全数字化数据交易系统、数据产品说明书等5大首发。其中，数据产品说明书的首发使数据可以阅读，将抽象的数据变成了具象的产品。 天舟货运飞船可以接单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介绍，关于征集通过天舟系列货运飞船搭载科学技术试验和应用项目的机会公告，目前已经正式发布，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搭载项目。据了解，本轮次的征集截止日期为明年的1月15号。公告全文及条件要求、申报表等，可以登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进行查询。 据介绍，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建造正在按照计划顺利推进，建成之后将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将以平均每年2艘的频度实施发射。这一系列货运飞船具有运输能力强、飞行时间长、发射频度高等突出优势，既是中国空间站专属货运和补给运输平台，也可以拓展成为面向社会开放共享的空间科学技术和应用项目的试验和实验平台。 这次公开征集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历史上第一次面向社会开放货运飞船搭载资源，目的在于进一步发挥载人航天工程综合效益，促进空间技术创新研究和航天高科技人才培养。后续，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会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地对全社会和国际合作伙伴开放。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24号表示，许多人完成全程疫苗接种之后产生了虚假的安全感，误以为不需要再采取其他的防疫措施。但是面对具有高传染度的德尔塔毒株时，新冠疫苗只可以将传播风险降低大约 40%。 人们不可以错误地认为接种疫苗之后就无需采取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护措施。 24号，德国市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就组建一个中左翼领导的联合政府达成协议，他们将首次以三方联盟的形式共同组建新政府，共同执政。三方是要实现德国现代化，优先考虑向更绿色、更数字化的经济体转型，以及向基础设施投资。三党联合组阁协议的达成，也意味着社民党候选人舒尔茨将成为德国下一任总理，接替领导德国16年的默克尔。选举预计将在12月初进行。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国际民主与选举协助研究所在日前发布《民主倒退国家年度名单》中表示，美国已经被列为资本主义民主倒退国家的行列。数据显示，美国倒退的现象大约从2019年开始，不过历史性的转折点则是在2020年到2021年间。美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以及州立法机构投票法的修改正在不成比例地以负面方式影响少数族裔的权利。 一艘从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偷渡船24号在法国北部海域沉没，至少27人溺亡。法英两国领导人当晚通电话时一致认为，两国应该加紧加强合作，防止这类致人死亡的渡海事件，并讨论合作打击贩运非法移民的犯罪团伙。同时，两国政府相互指责对方对这起悲剧负有责任。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为了庆祝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129周年，奥林匹克宣言、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三、奥运加春节主题内容发布仪式昨天在北京汇文中学举办。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刘京泽的报道。 奥林匹克宣言、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三、奥运加春节主题内容发布仪式11月25号在北京汇文中学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将近，在国际奥委会指导支持下，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和文明杂志社联手有关机构推出了奥林匹克宣言、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三。长卷三将以奥林匹克宣言为基础结构，囊括举办夏奥会和冬奥会的23个国家和43个城市的节庆文化。文明杂志社社长娄晓琪说， 奥林匹克宣言是1892年顾拜旦发表的一个演讲，作为人类的一个重大宣言，它是推动改变了世界的发展。从1892年开始，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世界，各种冲突和矛盾不断。奥运会呢，形成了促进和改变这种状态，而且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更加友好。 同时，当天活动还宣布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两大核心主题。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蒋孝宇在现场宣读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为长卷三撰写的序言。巴赫在序言中写道，奥林匹克宣言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起点，顾拜旦通过复兴奥林匹克运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景一直是国际奥委会所遵循的最核心理念。国际奥委会独家授权由文明杂志和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联合有关机构共同发起奥林匹克宣言全球文明传播活动。2012年和2016年该活动先后推出了长卷一和长卷二。 近日，张家口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们利用手中的画笔表达对冬奥会的期盼之情，创作的七幅作品成功入选冬奥冬残奥主题绘画展。来听张家口台记者安永月的报道。 由中国残联、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组织，面向全国残疾青少年开展了以融合共享为主题的冬奥冬残奥主题绘画作品征集活动，共征集2022幅优秀作品。张家口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精心选题，结合自身的理解经历认真绘画，最终创作出一幅幅优秀的作品。张家口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高二年级杨荣娟： 我画的是一个大 我画的是一个正在滑雪的人，他代表着残疾人也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相信拼搏可以战胜困难，改变命运，为冬残奥会加油，一起向未来。 经过评审，张家口市特殊教育学校共有7件作品入选，作品中有体现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相关知识运动项目的，也有展示残奥运动员乐观拼搏精神的。张家口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庆华： 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呢，他们大多数是听不到或者是看不到或者是有智力障碍的学生，当他们听到2022年冬奥会将在北京和张家口举办的时候，非常的高兴，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祝贺，点燃冰雪情，共圆冬奥梦，我们一起向未来，是孩子们共同的向往和理想。 休斯敦世乒赛进入第2个比赛日，中国乒乓球队新生代阵容在单打第2轮当中集体亮相，国乒女队5人横扫对手晋级，男队方面樊振东、王楚钦轻松晋级，而独守男单下半区的周启豪以1-4不敌德国乒坛长青树波尔，无缘32强。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沈彤的报道。 昨天的休斯顿世乒赛的焦点之战，无疑是周启豪在男单第2轮较量当中对阵德国名将波尔。结果首次参加世乒赛的周启豪依然没能释放自身的压力，被40岁的老将波尔完全压制，以1-4不敌对手。赛后周启豪表示， 不管是他的经验啊，对球的理解，然后卡点打得我很别扭，就是他有好多东西能限制住我的发挥。 这样国乒男单下半区也宣告失守。好在在上半区，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的樊振东首次亮相，就以4-0轻取伊朗选手，获得一晋级单打32强。王楚钦同样是以4-0速胜匈牙利的苏迪，不过首次亮相的林高远和梁靖昆昨天都是遭遇7局苦战，结果林高远是击败了瑞典新星卡尔伯格，而梁靖昆则拿下德国队的邱达。 今天也是自己的第1场比赛，能打成这样然后赢下来，对自己也是一个肯定。 与男队稍有起伏的表现不同，昨天国乒女队赢得相当轻松，陈梦、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和陈幸彤都是以4-0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其中陈幸彤战胜中国香港队的朱成竹，第1局就打出了一个11-0，完全压制了对手。 他对我有点没信心吧，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他的整体球包括赛前准备他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二号种子孙颖莎同样是轻取中国香港队的老将吴颖兰，获胜之后孙颖莎显然也是心情不错。 今天也是自己的第1场比赛了，其实整个来说也是非常开心吧，能够又回到赛场去跟这么优秀的选手去比赛吧。 2021-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昨天拉开战幕，在第1阶段的首轮比赛中，卫冕冠军天津女排3-1战胜山东女排，新成立的深圳中赛队3-1力克北京队，取得开门红。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今年12月3号到明年的1月8号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将推出第一个季节性的主题活动——北京环球度假区冬季假日体验。北京环球度假区同时推出上百款冬季新潮限定商品。作为度假区一站式的餐饮娱乐中心，环球城市大道也将提供别具趣味的冬季体验，将上演小提琴现场演出。当夜幕降临，环球城市大道缤纷之夜将会拉开序幕。 此外，北京环球影城指定1月5号门票也已经开始预定。北京环球影城指定1到5号门票近日在官方售票渠道上线，价格比单日门票略贵。持有门票的游客拥有更加灵活充分的游园时间，可于购票时所选定的首个入园日期当天下午入园，并且次日园区一般营业时间内再次入园。 河北省秦皇岛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城乡人居环境更加舒适美丽，生态环境质量处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前列，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能力显著增强，正在向着建设一流国际旅游城市的目标迈进。来听秦皇岛台记者崔佳的报道。 每年11月下旬，南迁的鹤类好像提前约定好了，近3000只灰鹤、白头鹤、丹顶鹤排成人字队形，在秦皇岛上空飞过，引得全国观鸟爱好者举着长枪短炮记录鸟儿的动人瞬间。 现在你看拍鸟人特别多，还有陆续在路上来的，每天都是好几百人在这大桥上，这说明咱们秦皇岛的环境给大家造就了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 鸟类是环境的环评师，为了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秦皇岛海陆统筹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并重，加大对城市空地、废弃地及林地的治理利用力度，推进建设大型公共绿地以及口袋公园，打造独特的立体绿化景观风格。秦皇岛市中心城区绿化覆盖率已经达到 41.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7.95 平方米。秦皇岛市海港区园林局副局长吕新哲： 我们计划在“十四五”期间至少打造100座口袋公园，对这些口袋公园进行精雕细琢，打造小而精的绿地空间。 近日，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五届京津冀图书馆《我与图书馆的故事》翻开红色记忆阅读推广线上交流展示活动作品征集工作正式启动。 第五届京津冀图书《我与图书馆的故事》翻开红色记忆阅读推广线上交流展示活动，通过不同类型的在线活动板块，全面征集摄影、朗诵、少儿故事、书画、好书推荐等优秀作品，并长期在网络平台予以展示。活动面向京津冀3D成人、青少年、儿童读者征集《我与图书馆的故事》，有意参与的市民可以按照作品要求在活动平台上传作品。线上征集时间将持续到今年的12月24号。 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最大亮点。截至目前，城市绿心的绿地绿化率超过了85%，保留原有六千多株的大树，新植乔木130,000余株，植物种类达到了100多种，其中乡土树种占比达到90%。这片城市森林源源不断地释放着氧气，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生态绿肺。 根据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签发的碳中和证书，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在开园首年间，园区所产生的3097吨温室气体排放，已经通过园内乔木植被产生的碳汇量进行了抵消，在开园第一年就实现碳中和。 同根同源，传承传情，香港文化巡回展昨天亮相天津。通过丰富的图片、视频和互动游戏展示了香港多姿多彩的文化面貌。这次展览重点介绍了香港非遗代表作品名录当中的精粹、各省份与香港合作传承非遗的情况，以及香港迈向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最新发展。在展览现场，观众可以穿梭于香港的凉茶店以及茶餐厅场景，坐在小型龙舟上拍照，参与常州太平抢包山的互动游戏，感受香港的传统文化如何有机地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游走于香港的古今之间。据了解，这一次展览设于天津恒隆广场，展期将会持续到12月1号。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在北京冬奥会筹办中，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都落实绿色办奥理念，通过科技创新、技术革新等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在场馆建设过程中，多项举措实现了奥运史上第一次，为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大型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请听第8集。绿色场馆落实北京冬奥办赛理念。 张家口的风点亮北京的灯，成为了北京冬奥会筹办过程当中耳熟能详的一句话。经过百公里的传输，这些风能转化为电能，让北京赛区一座又一座场馆实现了绿电。点亮的不仅是场馆，更是北京冬奥会一直秉承的绿色办奥理念。现在北京冬奥会的全部场馆实现了城市绿色电网全覆盖，场馆的照明、运行和交通等用电均由张家口的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提供。北京冬奥组委技术部部长玉红说， 绿色是本届冬奥会的办赛目标之一，为实现北京冬奥会碳中和目标，通过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将张北地区的风能、电能生产的绿电输入北京。赛事期间，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将实现100%的绿电供应。 绿色办奥还体现在交通上。